风华吐血。买东西不多给点天头，也算是小气吗？ 包子别急，这一身是事先说好的，先给韩颜柔，然后再找机会给你弄。 哦哦，不着急，女士优先。 还有两次副本，风华还去不去？ 啊，我这个…… 风华此时和朋友和工会聊得正开心，倒是真不怎么想去下副本。不过人刚刚帮他刷出记录，这转头就不和人玩了，好像有点不大好吧。风华正痛苦地抉择着，这边叶修却已经到。 那我们继续了啊。 说着四人已经飞快地退了队伍，旁边自组一队，与此同时也是清一色地退出了月轮工会。 哎， 风华还想说点啥，结果人四个就直接进副本了，也没说再多加个人。和这些高手的接触居然这么快就结束了，风华忽的一阵茫然。副本继续，只是四人对于这些高手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事，这次不刷记录自然不会再直闯后花园，城堡中每一个角落的小怪都会被寻出来杀掉，就算除去副本 BOSS 必掉的蓝紫以上装备，副本也依然是玩家获得收益最大的地方，无论金币还是经验都远比练级区要丰厚。大多数玩家每天别的事儿可以不干，但副本次数都舍不得用光，目前的副本还都有三四次，这越往高处走越是大型的副本次数就越少，甚至有一星期才能去一次的。进度需要保存，不可能一天通关的大型副本。小怪清理完毕，最后自然又要去收拾 BOSS。结果这次叶修又不敬业了，打托亚不像上次一样全面压制，又和昨天一样仍由大家去自由发挥，和托亚在这里耗来耗去。 喂，你怎么不认真打啊？ 唐柔有意见了，隐藏实力什么的他比较不喜欢。 你说像上次一样？ 当然， 我可是老人家了，总是像刚才那么打，我怎么受得了？你们年轻人有力气就多使点。 你有多老啊？ 哼，对于电子竞技来说，我的确已经挺老了。 那又怎么样啊？你明明可以打得很强的。 你看，你这就不专业了。这和其他体育运动其实道理上是一样的。年轻人可以加强对抗，靠身体来赢取比赛。但上了年纪以后，就要更多的靠经验，靠意识，用脑子来获取胜利。像年轻人一样对抗身体，偶尔一下还可以，频繁那样折腾，只会加速缩短自己的运动寿命。电子竞技也是一样，标手速比操作，这是你们年轻人的风格，像我这种年龄的还是少干为好。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哼，再过几年你就会明白了，你以为高手是那么好当的吗？ 于是唐柔也不再多说什么，继续打 BOSS 托亚。叶修也真是丝毫不再像上把那样全面压制，最终发挥出的水平看下去和唐柔他们也相差无几。于是就这么像普通队面对托亚一样，有些狼狈有些混乱地把托亚消灭了。随后也没加人，依然又是四人打了一次后，琉璃之地的副本次数就此用完。 各位，我先下了啊。 苏沐橙和往常一样，凌晨基本是刷光一个副本的次数后就会先下线了。唐柔和包子入侵各自道别，叶修当然就不会费这事儿了，苏沐橙根本就是坐自己旁边呢。摘了耳麦扭过头来问， 要回去了？ 嗯，回去吧。 苏沐橙也正摘下耳机退出了游戏，鼠标一甩就要去关机。 哎哎，服务器啊，我的大小姐。 你可别给我关机了。 叶修狂汗，几乎是扑过来把苏沐橙给阻止了。 啊，忘了。 苏沐橙也是吓了一跳，他当然也知道把服务器关了会是什么下场，只不过用完电脑关机是自然而然的好习惯，一时忘了罢了。 哎，好险啊。 叶修擦汗，苏沐橙那可也是职业选手，手很快的，还好自己更快。 那我走了。 苏沐橙起身，看着叶修只是把那电脑的显示器给关上了。 去吧，下次不知什么时候能来呢，网吧到底还是很危险的，是吧？ 是啊。 哎，走了走了。 啊，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哎，好啊。 我们这有红烧牛肉、香菇炖鸡、西红柿鸡蛋、酸菜排骨、鲜虾鱼等各种不同口味的泡面，你想来点什么呀？ 嗯，我点个香菇炖鸡好了。 苏沐橙很是认真地想了想后说： 您稍等。 叶修却早已经拿好了一碗香菇炖鸡面，起身去找开水了。叶修泡好面端回来时，就见苏沐橙搬了个小板凳坐到了他的位置旁边。叶修电脑里的荣耀已经被他调成了窗口模式，手里拿着鼠标，正在桌面上寻摸着什么。 面来了，放这儿吧。 苏沐橙敲敲身边桌面。星星网吧的前台内外有两层，外层是前台，内层就是普通桌面，随便放些东西。叶修把面放那，坐回自己位置，看到苏沐橙是在网络电视里找东西。 要看什么啊？我帮你搜索。 叶修说着，手放到键盘上。 那年我们手牵手， 新电视剧啊。 叶修说着已经敲上，一搜便已经跳出。 不算新吧，秀秀推荐的，我以前没看过。 苏沐橙说。秀秀就是楚云秀，烟雨战队的当家高手，也是叶修和陈果说过的论技术水平真正第一的女选手。联盟中女选手不多，和男选手相比属于弱势群体，导致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比较团结亲密，有他们特别的小圈子，还有一个只属于他们的 QQ 群，里面全是联盟中的女选手，已退役的、当打的、新人都有。这 Q 群叶修当然也是没资格加的，不过和苏沐橙熟嘛，有时在他旁边看到过，这要没人说，绝不会有人想到这是荣耀职业选手们的聚集地，里面聊服饰、聊化妆品、聊明星、聊星座、聊荣耀圈里的八卦，至少在叶修有幸目睹的几次里，就完全没见过他们聊点正经的，比如说技战术方面的讨论，就连个普通的荣耀网游公会群都不如，那里有时还有高手之间的技术交流呢。 看到第几集了？ 12集。 点开12集，叶修把耳机递给苏沐橙。 戴的耳朵都疼了， 声音放大点，不要戴了。 苏沐橙调高了音量，耳机里先一步传出的是荣耀里逼真的音效，以及包子入侵说话的声音。叶修这边却早已经点开设置，关了音效，关了语音，然后打字。 包子，我们练一下手速，接下来要说的话全用文字交流。 哎，好，这个练习我喜欢，不如我们来比一比一分钟谁说话最多怎么样啊？ 包子入侵立刻进入状态。 一线峡谷， 叶修宣布取向。游戏暂无半点声音，不过叶修对此似乎十分适应。身边苏沐橙挂在脖子上的耳机中传出电视剧片头曲的声音。 这歌不好听， 嗯，拉掉。 多少？ 2分43秒。 鼠标一抖，光标已从游戏中闪到桌面，网络播放器的进度条上一点，2分43秒，一点也不差。职业高手的微操。显示器就这样被分成了两部分，一半电视剧，一半游戏。一夜修的水平，应付个副本一心二用也是绰绰有余了，时不时会瞥两眼剧情。苏沐橙呢，看个电视而已，也用不着全心全意，时不时也会扫两眼那边的战斗。 面可以吃了吧？ 吃吧。 你吃吗？ 喝两口汤， 等你打完这两个怪。 苏沐橙看到游戏里赶路的君莫笑被两个野外的小怪给缠上，两个小怪三两下便已经解决。叶修一边让君莫笑赶路，一边接过泡面尝了两口汤。 嗯，不错，泡面的人手艺真好啊。 叶修说着把碗递了过来。 还算可以吧。 苏沐橙接过面吃了起来。游戏中，君莫笑赶到一线峡谷，和唐柔、包子入侵会合。田七、月中眠也跑来混队。这两个家伙现在基本有机会就和高手兄混，和工会都不怎么玩了。哪怕是今天这个工会上下兴奋成一团的日子，两人都挺不以为然的。跟着高手兄上个电视什么的实在太稀松平常了，这二人都不当回事了。副本进展顺利，转眼就已经推倒了一号 boss。 电视剧情进展坎坷，女主角第一集就知道男主角就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男主角到了第12集了还在把女主角当成是一个新朋友看待。 这人真够傻的。 叶修点评男主角。 我的光源套。 苏沐橙看到倒下的 boss 爆出了一件光源套装的上衣，这是枪炮师30级的套装。 知道啊。 叶修选择了摇点后，其他人立刻很主动地放弃了。 30级套装而已啊。 叶修觉得苏沐橙太不淡定了，好说是职业选手，除了自制装备，不应该为任何装备这样失态啊。 这件搭装备好看。 叶修无语，他们这些大神级高手任凭操作多牛，意识多华丽，但在荣耀角色的装备造型、发型、样貌编辑等等方面，随便拎出来一个女选手都比他们要强。在这方面，女选手们都是神，他们是菜。无语的叶修把光源套上衣扔进包裹，副本继续，电视剧继续。一线峡谷副本五人差不多也是30多分钟一趟，比这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要短一点。两趟副本出来，电视剧一集看完，第二集过半，叶修感觉左边肩头一沉。 睡着了？ 嗯。 肩头上的脑袋发出声音。第三次副本继续，叶修的操作越发的平稳。他的操作本就是连叼着烟中香烟的烟灰都不会经落。副本推进着，电视剧播放着，最终 boss 倒下后，第三趟副本通关，电视剧这一集也同时结束。片尾曲悠扬地从耳机中传出，苏沐橙却没有催促叶修播放下一集。叶修侧头一看，裹得毛茸茸的姑娘眼皮已经合上了。 哈哈哈，今天运气不错啊，居然连出3件我的暗纹套。哎，你们很羡慕我的运气吧。 包子入侵在飞快地打着字练习着手速。 不错不错，韩彦柔，你拿到的赤月上衣可以在世界上喊一喊， 应该可以换到你需要的护肩或者鞋。叶修说着，战斗法师的赤月套他们也出了一件，不过是韩嫣柔已经穿着的上衣。套装这种东西，凑齐四五件后，最后一两件死活遇不到的人品还是挺常见的。不过好在荣耀中装备可以交易，大家互通有无，有六件上衣差不多也可以换齐一身。 好， 唐柔应着。不大会儿，一条韩嫣柔交换赤月装备的消息就发上世界了。 没人来密的话，没事就发吧。 叶修指导着。唐柔在这方面确实也需要点指导，纯游戏新人，不像包子入侵。 埋骨之地还去吗？ 田七和月中眠问着。 先不去了吧。 哦， 大家应了声。现在一天能刷三种副本，埋骨之地这个只是拿来混混经验的副本，他们已经不怎么看重了。叶修制作千机伞也完全不需要这个副本的材料了，更何况千机伞的材料想靠自己刷副本那么踏实的办法获取是很不现实的。几人随即散去，想下副本的下副本，想去竞技场的去竞技场，换装备的自己去换装备。叶修则是让君莫笑就在副本出来处随意地刷着小怪。 装备换到了。 不大会儿，汤柔发来消息。 好，再差一个套装就齐了。 穿着确实比普通装备要强一些。 汤柔说着。就冲这话就可以知道唐柔现在的游戏水平已经绝非一般了。换是一些普通的玩家，其实大多数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些装备之间的那些差别。 这个当然了，30级套装的话不换一直穿到40级也是可以的。 嗯， 唐柔应了声，再没有消息。不大会儿却是起来活动，茶杯添水，照例来前台飘一圈。这一飘却是吓了一跳，叶修身边靠着个毛茸茸的什么东西啊。唐柔一脸的惊讶，叶修则是一脸无奈地望着他。 这是谁？ 唐柔总算知道这该是个人。 木木。 叶修用了唐柔喜欢的那个称呼。 啊，他刚才其实就是在这里玩的。 是啊。 睡着了？ 嗯。 去上面睡吧，睡我房间也可以。 没关系，就这样吧。 当心着凉。 换作是陈果，此时肯定死揪着妹子起来去楼上床上睡了。换了是唐柔，却也不多劝，这么说了一句后就捧着他的茶杯回到位置去了。 木木什么的从你嘴里喊出来真恶心。 苏慕成闭着眼睛好像是在说梦话。 是啊，我也差点把泡面吐出来。 泡面在我肚子里。 我晚上也吃过一碗。 是吗？什么口味的？ 红烧牛肉。 泡面的师傅手艺好吗？ 很好，和你那碗一样的好。 那就好。 哎，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 你什么时候下班？ 7点。 我也是呢。 好吧。 有点冷。 苏慕成缩了缩身子。 当然了，你这一身只是伪装嘛。 叶修说着拿过自己的外套盖到了苏慕成身上。 电视剧看到哪里啊？我好像忘记了。 不是你的错，这片子很难看。 你又鄙视云秀的品味了。 每个对手的弱点我都记得很清楚。